山色 这身戎装，真乃好威风，好杀气。 将军， 你因何伤心落泪呀？ 娘是为我生气。 哦，却是为何？ 孩儿未经娘亲应允，就入伍参军了。 什么？我儿未经你娘应允，就入伍参军了？ 正是。 夫人，吉光已17岁，承袭父职，从容报国。勇儿你继承父辈光业，立志横戳疆场，杀敌建功，不愧我齐家的后代。夫人，理应高兴的才是哦。 将军。 Thank you. 极光戎马半生，人情深浅我怎能不知，这是男儿立当以身许过，哪里还不得许多疼。 参见将军夫人。 陈将军如此匆忙，莫非新军招募有生事端？ 三千军士聚义到奔齐。啊，将军，实才听人言道，请前去投军，达成特来相劝， 确实为我 将军呐。至今七十门中一脉单传，倘若疆场之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断了其家后代相因？到那时，将军怎对得起七十门中历代列祖列宗？将军常年征战，伤病在身，老来哪顾堂前侍奉？将军此时万万使不得。 陈将军呐，征途艰险，极光焉能不擒？杀常无情，其谋怎会不明？只是你们放眼望去，我这帐下三千兵将，哪个不是爹娘所养，父母所生？我疼娇儿，谁疼苍生？我护娇儿，谁护大明？ 孩儿记下了，娘，我练兵去了。

趁机参他一本，管教他习济光，遂则难逃。 将军，你的枪法越发的精。 斩了。 速速呈让。 继续藏文人。 哦。 是善

罪在何处？ 临阵交锋为反之理。 咚！你参军之事，我是怎样嘱咐于你？要你严守军纪，万万不可随意妄为。如今两军交锋，你竟敢违抗军令，只是众恩的埋伏。大成将军为救你这个畜生丧了性命，若非我巧计在胸，险些功亏一篑，毁于一旦，戚家军威何在？大明法律何傲？哎呀，将其勇推出去。